伴着旋律的脉搏，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，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，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。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.6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，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；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，用话题引领精彩；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，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；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，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。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，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。这里是 FM986。 每天，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，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，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，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，去发现，去感受。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，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，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。 这里是 FM986。 生活是有色彩的，生活是有滋味的，生活是有长度的。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，生活麻辣烫，每天都精彩。精彩。 小鸡快跑，小鸡快跑，小鸡快跑！爸爸，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？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，麻辣烫就要开播了。 生活麻辣烫，越听越有味儿。 Hello， 各位亲，大家好，这里是 FM986 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，又到了同样的时间和各位好朋友们相会于点播当中了。有的时候呢，觉得我们就像一台永动机一样，只知道前进，却忘了出发的目的。今天呢，不如跟随小彤的脚步，一起体会一下不一样的旅行。这不是一个去往某个目的地的旅行，而是一次真正的途中意义。今天呢，我将带领大家从北京乘上一辆火车，它途经乌兰巴托，目的地是莫斯科。这是一趟北京开往莫斯科的列车，而我要说的旅行正是它沿途的风光，它的风光惊艳了整个世界。关于坐着火车去莫斯科呢，其实有两条神秘的铁路线路，每周三和周六都会有列车由北京发往莫斯科，车次分别是 K3 和 K19， 是世界上最长的火车线路。这是一场横跨亚欧大陆的旅行。关于 K3 和 K19 的选择，我还是比较推荐 K3 的，因为 K3 会经过蒙古共和国，对蒙古感觉有趣的朋友无形中又多了一项福利，而 K9 呢，直接从满洲里进入俄罗斯，少了蒙古见闻。关于这趟列车呢，一共会途经三个国家，列车出中国就需要一天，过蒙古也需要一天，其余四天呢，都在广袤的俄罗斯领土上奔驰，整整需要一周的时间呢。先来说一下这 K3 的线路吧。那首先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火车了，擦得再干净，它也是一辆绿皮车。绿皮车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了，还满满的有一些怀旧情节呢。 列车从北京出发之后呢，第一站便是张家口南，这段路程的风光是很好的，燕山灵秀一览无遗。离开雾霾拥堵的天朝首都，从这段路程开始就可以让身体轻松下来，让眼睛感受饕餮的绿色了。从出发到傍晚呢 ，K 三就会抵达中蒙边境城市二连浩特了。旅客要在这里办理出境手续。轮换完成之后呢，返回列车，挂上蒙古共和国的机车，准备出境了。K 三列车在蒙古共和国境内运行的时候呢，一路上都是比内蒙更加原生态的大草原。铁路两旁不时地出现大片的野花，各种颜色的都有。在这里，你可以放眼远眺，尽情享受广袤草原带给你的震撼。坐 K 三国际列车，一路连草原、森林、溪流、湖泊等自然景观都可以尽收眼底。许多游客大部分时间会把自己放在列车尾部，几乎将上半身探出车外，贪婪地举着相机拍摄外面每一步的景色，大美风光近在眼前。整个一个下午，列车就是这样在草原上奔腾的。而此刻呢，车内完全没有必要开空调，打开车窗，全都是清凉的自然风。K 三列车很快就会到达蒙俄边境小城市苏赫巴托，在这里呢将办理离开蒙古境内的手续，而且呢还要办理进入俄罗斯的手续。同时呢 ，K 三列车在苏赫巴托站会换掉蒙古铁路餐车和硬卧车厢。在火车上的第三天一大早，当你睁开眼的一刹那，就会发现自己已经置身于贝加尔湖的梦幻当中了。那令人窒息的美瞬间包裹了你。列车一路是沿着湖开的，要开将近三个小时。贝加尔湖真的是美得令人窒息，一望无际的湖面上空无一物。看了一上午的湖蓝的水，是不是觉得也有点疲劳了呢？那正好，列车将会在中午到达斯柳迪扬卡，这里呢是在贝加尔湖最南端的一站。这个小城蛮有趣的，湖边有很多教堂可以供人参观。对于火车迷来说，这座车站就更棒了。斯柳迪扬卡的小车站曾经在《孤独星球》上被形容成是过分豪华的小车站。Better sleep in. Could this be a dream?Or just the same nightmare that keeps me awake. Feel it in my brain. Toss out of pain. Pour a little out now for the love that we made. I feel it in the morning. You're still here in the morning. I see you but you're gone. Telephone the doctor I'm not okay. The bottom of the bottle. To fill this empty heart up.A thousand proof, don't change the truth. I doubt it, but I can't drink you away. I've tried Jack, I've tried Jim, I've tried all of them. I can't drink you away. On these rocks, I can't swim out of this skin. I'm living empty. Now tell me, baby, do they make a medicine for heart? drowned it away. When the sun comes up tomorrow, you can find me doing the same. Cause I just can't forget the way we turned out this bed. And now the only thing that sleeps here is a ghost of you instead. And then I feel it in the morning, still here in the morning. I see you but you're gone. Telephone the doctor, I'm not okay. Bottom of the bottle, to fill this empty heart up. A thousand proof, don't take the truth. I dive in but I can't drink you away. I've tried Jack, I've tried Jim, I've tried all of them friends. I can't drink you away. No, I can't. All these thoughts, I can't swim out of this skin. I'm feeling insane. Tell me, baby, can they make a medicine for heart? 小歌曲之后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。今天在节目当中呢，带领大家坐上绿皮火车去旅行。这趟绿皮火车不简单，它横穿亚欧大陆。这趟绿皮火车会用6天的时间里带你穿越不同的国度，穿越不同的美景。这是一趟从北京经乌兰巴托开往莫斯科的列车，我们沿途已经走过了贝加尔湖，上一站便是贝加尔湖的最南端的小城斯柳迪凯扬，那里有既精致又奢华的小车站。火车还会继续前行，下面我们将进入的是西伯利亚了，火车将用2天的时间穿行西伯利亚。2天2夜的西伯利亚穿行，除了美还是美。在这里你可以欣赏到不同于之前几天的景物，这里有雪山，有白桦林，有蔚蓝的湖水，浪花，天空，飞鸟，这里有秋天的景色，还有木屋、小河、山泉、铁路桥以及俄罗斯大叔。这究竟有多美，要用什么样的词组来形容它，说实话我也不知道，也许只有当你置身其中，用身心去感受，才能够真正体会吧。总之应该是一种幸福美美的感觉。其实这样的一趟旅行不光是一次洗肺之旅，更是一次养眼之旅。坐在火车上往窗外望去，路边会有那些五颜六色的小房子，花花草草尽现其中。铁路两旁呢会有小镇或者是村庄，低矮的房屋以及娇美的野花都会让你有一种很放松的感觉。而真正进入到西伯利亚的冰雪世界当中之后，却又是另一番的景象了。那里有冰川，有高山，有白桦林。想象一下，中国所有的冷空气都是源自于这里，是不是让你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呢？火车在行驶1天之后呢，会到达西伯利亚平原。这里的平原风光和叶卡之后的东欧田园风情便又是另一番景象了，很像东欧的油画。俄罗斯人民心中装满了诗歌和童话，便是由这种油画般的景象产生的吧。西伯利亚农村的房屋和之前我们看到的沿途房屋也是不一样的，之前你会看到尖顶的房屋，而在这里呢却更多了一些造型感。而西伯利亚的平原风光也会让你感受到俄罗斯广袤土地之辽阔。列车员会说，如果夏天你来到这里，还会看到路边有俄罗斯大妈在种土豆呢。K3 是一趟穿越亚欧大陆的列车，那么刚刚我们说过的这些路段其实还是属于亚洲的领地，那么接下来我们将进入欧洲路段行驶了。 K3 开出之后呢，经过一个小站叫做叶卡捷琳堡，这里便是亚欧分界碑了。列车进入俄罗斯欧洲部分，城市也会逐渐的多起来。列车会通过叶卡捷琳堡，路边会有溪水，会有小别墅。而当通过卡马铁路大桥的时候，你会被这钢铁巨侠而震撼到。6天6夜之后，你便可以进入莫斯科了。在莫斯科的傍晚，列车缓缓驶入，难忘的旅程将告一段落。而这段旅程是一次大穿越的洗礼。I'm no stranger to the love of a lonely vice. I drown my liver and I gamble with my pride. pride. I've had a bad case of addicted faces, moving from one to another, but you got me changing my ways and breaking all the habits I made. I can make a habit of you waking up in my bed, staying up till 2, 'cause it's stuck in my head. It's a symphony you sing to me when you call out my name. I don't know what else to do but make a habit of you, a habit of you, a habit of you. Cut out the smokes and I'll stop staying up all night. Quit checking my phone and I'm saving my dimes, 'cause it's a wild thing that you got me jones and need another taste of you. And I don't think I could quit you now, you're all that I can think about. Yeah, I could make a habit of you waking up in in your eyes. Could never get enough of this high. Maybe I'm an addict, but I just gotta have it, I just gotta have you. Oh, it's chemical, it's physical, it's spiritual, it's natural, it's lyrical, it's high. Maybe I'm an addict, but I just gotta have it, I just gotta have you. 心情，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，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，用话题引领精彩，定制一种别样的性质，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，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，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，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，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。这里是 FM86，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，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，移动中的价值资讯，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，翻开日本移动行车宝典，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。这里是 FM 986。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，曾欣喜过，也曾寂寞的忧伤过，曾憧憬过，也孤单的迷茫过。夜色再次来临，音乐已经响起，让心事在这里停留，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986。